是真正面对，叫我如何放得下。 这首《安妮》描述了王杰的初恋故事，女主角就叫做安妮，美发混血儿。17岁的王杰在舞会上和她相识，那是王杰人生当中的第一支舞的舞伴。而安妮是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女孩，两个人纯纯的爱并没有持久太久。分手之后，安妮却因为车祸意外身亡，王杰为了纪念她，便写下这首歌，用了安妮做他的歌名。一起来听到这首安妮。 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，安妮，我不能失去你，安妮，我无法忘记你，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， 长夜漫漫，默默在哭泣，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张咪《蓝蓝的夜，蓝蓝的梦》。 悄悄爬上来，蓝蓝的梦幻，轻轻升起来，远方的人，他会不会走 坚持向无来，当转世也变成爱，我心你在，唯有寂寞看 了下来，想安慰找不到对白，那空白，可是我相信爱，我心一想才有日会天开，可是爱，相信爱，就算一切都像独白。我不要藏起来，当坚持像无奈，我心你在，唯有寂寞慷慨，恐惧侵蚀血脉，想安慰却找不到对白，那空白， 世界没有我无所谓，这样的感觉或许从以前就在，努力独自面对，倔强的以为没人能体会我这孤独的伤悲，就别抱紧我，别安慰放弃我，让我继续坠落，爱是什么颜色模糊了，忘记了